曾经心更被歌颂竟不欺并痴他偏意自证轻忍在前面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掠抹的刺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命痴他逼着我巩固家乡耳边惨心些想令人怨君之际破火吹不走宁意他加上最不加我做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乱万乱志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名字爱会撞弹我难追不似极致破火吹不走宁意他加上最不加我最无缘